与他拼命，他想克父母，好克父难。长日后，我的娇儿，你若有个好功大。 怎么样？ 要长途跋涉受颠连，我与兄收拾书箱欲听见成顿 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方 风屋里过花坛，春坛到此放心拉军长当主君，乱世难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老婆圆团。 Yeah. 守着眉 了洞中，替兄我问好，你就说玉兄、我爱你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《码头调·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

叮当，不顾不当吃饭，抓几个蚕豆粒儿当干粮。他学生过朝地，他带头前进，在艰苦的岁月中一直更顽强，南征北战一直到了胜利，甘祖昌已经是百炼成钢，继续发扬老红军的传统，一颗红心三月的光芒，解放后他是解放军少将，党派他工作在新疆，担任军区后勤部长，日日夜夜工作很紧张，为工作更加策划工作，深入连队到国防。有一次他坐车去检查工作，山路上翻了车，头部又被摔伤。从一年到五七年，六年整，甘祖昌一直就躺在了病床。他与疾病做斗争，不顾头晕坚持走下病床，心里边充满了无限的希望。他开始拿起笔就坐在桌旁，他心想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搞建设，我自己的力量。想到这儿激动了，向党组织写了一份申请书。亲爱的党，我休养了几年了，这样长期下去我实在惭愧，虽然我的脑子坏了，但是还可以参加体力劳动，我坚决要求回农村去参加生产，请党能准许我，准许我。就这样再三的要求，五七年九月，党组织是批准他回乡休养。甘祖昌带领全回到了江西省久别的故乡，天挂现一片新气象，绿树成荫才成长，辽阔的稻田一望无际，肥沃的土地 好，刚才是赵玉明、刘慧琴演唱的《西河大鼓》甘祖昌的片段。最后呢，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赵玉明先生演唱的传统大插曲《风雨归舟》。 千金挑。云烟